都愿意为你花钱。其实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这位朋友的未婚夫根本就不是什么土豪，不过是一个工薪族，每个月拿着固定的粮饷，不会饿死，但也不会富裕到哪里去。我们问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男人，而不是条件更好的人。他说，因为谈了这么多恋爱，没有这个男人舍得为他花钱。而舍得为你花多少钱和他有多少钱愿意为你花，其实是两个概念。朋友说，他之前的男友们都很有钱，过个生日动不动就送黄金首饰，也会带他去吃贵的东西，带他进入高档的场所。但如果两个人闹别扭，他们就对这位朋友置之不理，甚至还要求他退还他们的礼物，还会提为他花了多少钱，然后怪他太贪心。而现在的未婚夫不一样，虽然他为这位朋友花的钱可能还不及那些前男友花的多，但他是倾尽自己的所有对他好，为他花钱总是很大方，而对自己却舍不得，是那种如果身上有100块愿意为他花99块钱的人。而且即便吵架也不会拿为自己花的钱说事儿。为他花钱是出自真心想对他好，并不是把为他花的钱作为吵架时的砝码。也许有人说，感情是纯粹的，并不应该有太多利益牵扯，但一个舍不得为你花钱的男人，就跟舍不得为你花时间一样，他们对你吝啬的不仅仅是钱，也是爱。其实一个人是否爱你，你是能够感受到的。即便真爱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他们也有很多的共通性，比如愿意花时间陪你。有人曾说，最好的爱就是陪伴。其实我们终其一生也就是想要找到这样的人，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过柴米油盐的小生活。这个要求看起来很简单，但却很难做到。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有很多做不完的事儿。但真爱就是，即便我再忙，也会抽时间陪陪你。而不爱就是，即便我有空，也舍不得为你花哪怕1分钟的时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在吵架时愿意向你认错，愿意放下面子和自尊去哄你的男人，一定是爱你的，因为他把你看得比面子更重要。能这样对你是很不容易的，只有真爱，除了害怕失去你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有时我们心中寻找的真爱其实很简单，不过是你有时间陪我，你愿意哄哄我，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你都愿意掏心窝地对我好。有时候真爱就是这样，既平凡又可贵。 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

抛开太过童话故事般的结局来看，这其实是一本很好的恋爱指导手册，有案例，有方法，有警示意味，值得很多人研究一番。而我真正想要讲的是电影当中的一个角色 Gigi， 她可能是绝大多数普通女孩的缩影，一个外表没什么竞争力，单纯无害，没什么恋爱经验，但又毫不掩饰想要开始一段恋情。他们都希望遇到一个喜欢自己的人，但这种希望的基础稍微有点单薄，并没进行深入的思考。比如 Gigi 在跟某个人吃过一顿饭之后，就会猜测席间那个人说的某句话是不是因为喜欢自己，或者回家之后就在等对方的电话。他也不见得真的特别喜欢对方，就是迫切的需要对方喜欢自己，好像这样就能显得他值得被爱，但几乎每次都没有什么下文。第一个约会对象是旁人的备胎，他并不属于多好的男生，也对 Gigi 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在约会结束后，两个人的表现大相径庭。 Gigi 跟介绍人打电话，大呼两个人很聊得来，似乎能够有很好的结局。而这种时候，闺蜜怎么可能泼冷水，一般都是顺着对方的意思好意鼓励。而那个男生则直接给自己的女神打电话，希望约对方见面，并在回到家后跟自己的哥们儿吐槽。 Gigi 在没有等到电话后还给对方找理由，觉得他是喜欢自己但太忙了或者出差了，真是太过自我安慰。等到受了几次挫，他又开始在跟一个新认识的男人喝过几杯酒后追问对方到底谁先给谁打电话，最后那个人落荒而逃。天真直率如 Gigi 这样的女孩根本没有得到对方的喜欢。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不要太过期待对方能够对自己一见钟情，不过一顿饭几杯酒哪有那么快就被射中红心。对于我们更靠谱的关系可能是细水长流式的日久生情。其实看完这段让人感触最深的是，当一个人不确认另一个人对自己的感觉时，很容易陷入自作多情的怪圈，一旦揭晓答案既尴尬又伤人。那种挫败感容易让一个人陷入自我怀疑，所以如何确认对方的感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那么男生认为自己喜欢上一个女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电影中傻姑娘 Gigi 遇到了情场老手 Alex， 他是一名酒吧的经理，帅气英俊，一双有神的眼睛迷倒了很多女人。最重要的是他了解男女关系中的所有伎俩和套路，洞察人心。在 Gigi 猜测某个男人是不是喜欢他时，他能一眼戳穿这单纯少女心背后的问题。常规情况是，如果一个男人不打电话给你，因为他不想打电话给你；如果一个男人对你不屑一顾，那么他就是对你不屑一顾，没有别的。同样的，如果一个人想见你，相信我，他一定会来见你。女人怎么会这样？自己幻想一堆没有发生的事，把男人做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臆想成其他的。他对男女关系的分析几乎每一句话都能击中人心，太过可怕。当然 这样的情场老手最终也陷入了爱情，那是一种患得患失的状态，他无法集中精力，总在想对方，不时看着电话，每隔十分钟确认一次对方有没有联系自己。后来他忍不住去找了 Gigi， 这就是喜欢，像得病了一样，挡也挡不住。问过其他男生的反应后，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有人说，哪怕是在玩自己最爱的团战游戏，但只要他发来了微信，宁愿被图被举报，也要认真回他的信息。有人说，一切都想跟他分享，自己可以过得苦点，很想给他更好的东西，不愿他受苦受委屈。有人说时刻害怕失去他，有人说不暧昧，直接表达心迹，有人说想娶她。听完这些回答，我想这或许才是男生真正进入喜欢阶段的状态。不要最先考虑对方是否喜欢我，而是自己是否喜欢对方。我发现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个说法也是有依据的。男生愿意从宏观和感觉切入问题，女生则习惯分析细节和某件小事，这是两种思维方式。比较吃亏的是女生，所以不要在没有真正确定前就想太多，很容易让自己想着想着就陷进去。我也需要引以为戒，在跟男生认识时，不应该最先想到的是对方是不是喜欢我，而是我喜不喜欢对方，这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考虑问题。那种一开始就去确认别人的感受，太过缺爱，像是一种乞求。而在一段恋爱关系里，最早应该在意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且有时候女生不是喜欢对方，而是喜欢对方喜欢自己的感觉，不要搞混了。再说不能成为恋人的喜欢也有很多，比如对方就是单纯喜欢你的性格才华，男女交往不是一示好就是喜欢呢。我真的很喜欢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有的时候我们太专注于寻找我们的幸福结局，我们没有学会如何读懂信号迹象。当然只要还有爱的能力，一切学习都不算太晚，不是吗？ 守护在原地，原来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十一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一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二十二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当一个人不确认另一个人对自己的感觉时，很容易陷入自作多情的怪圈。一旦揭晓答案，既尴尬又伤人。那种挫败感容易让一个人陷入自我怀疑当中。所以如何确认对方的感觉，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那么在感情中，怎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是不是爱你？大家有什么经验或者小妙招？这便是今天要跟您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男人善于隐藏自己的内心，即便是一个男人爱上你，有时候你也难以认清到底是真心还是你会错意。一个男人爱你的表现会有哪些呢？别再苦苦猜了。当他爱你，你一定会发现他有以下这些特别的举动。一，他会对你喜欢的东西感兴趣，投其所好是许多男生在追女孩的时候都会用到的策略。当一个男人爱你，为了能走进你的世界，他会陪你去看他本身不太感冒的演唱会，会陪你去逛沉闷的美术博物馆，陪你看他不喜欢的电视剧，甚至会甘心陪你去逛街，当你的仆人。他总想时刻待在你身边，喜欢看到你脸上的笑容，同时感受你的快乐。第二，他会经常联系你。爱你的男人未必会在每晚临睡前向你道晚安，但他一定会与你保持相对频繁的联系。即使白天工作再忙，也会忍不住在午饭时间抽空给你发条微信， 如果他经常连续好几天杳无音信，那你们俩可能机会并不大。第三，他会把你介绍给亲朋好友认识。爱你的男人会想方设法走进你的世界，同时也会希望你能走进他的生活。喜欢你的男人会把你介绍给朋友，但爱你的男人会把你介绍给家人。他会主动带你回家，会经常带你参加家庭活动，希望你能融入他们的圈子。第四，向兄弟们请教关于你们的感情问题。男人交了女友，他的朋友们一定会知道。如果他只是把你当作玩玩的对象，他只会在兄弟面前炫耀，我有一个这样的女友。但是如果他对你是真心的，关于你们的感情问题，他遇到了难题，一定会向兄弟们请教。他昨天跟我吵架了，我该怎么哄？下个月就是他生日了，我想给他点惊喜，你们有没有好的主意？第五，他的朋友对你很礼貌友好。不得不说，从男人的朋友身上真的可以了解到很多事情。恋爱中的男人不善于表达自己，但在兄弟面前却会放开心扉。如果一个男人爱你，他的朋友们绝对会对你很礼貌和友好。如果他的朋友们只会拿你们开玩笑，甚至有时候会冒犯到你，说明你的角色并不重要。第六，你的电话号码在他的手机里有合适的称谓。这一点经常被女人们忽略，但却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人手机不离身，通过手机往往能窥探出一些端倪。如果他在输入你的名字时加上了一些限定词，比如妹、健身房，或者压根没把你的号码存进电话本里，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在真心喜欢你的男人眼里，你是独一无二的，用不着使用任何限定词来帮助记忆。七，他会在你的朋友圈留下足迹。爱你的男人想要时刻了解到你的动向，所以你的朋友圈他一定会时常关注。你发一个表情、一张图片，甚至只是一个句号，他都会给你留言。和你一起开心，或当你难过时，变成关心和问候。到后来，你才发现，原来你的每一条朋友圈下，都有他的足迹。八，他会为你预留时间。有些男人总会拿忙当借口，对约会见面各种推脱。其实男人和女人一样，都会预留时间处理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如果他总是抽不出时间陪你，说明你在他心中的地位并不高。这周很忙，下次吧，其实只是说离我远点儿，等我什么时候想起你会找你的。九，主动问候你的家人。男人爱你， 也会爱屋及乌，对你的家人和朋友都很友好，也会主动去关心。你帮闺蜜搬家，她会陪你当苦力。你的长辈不小心扭伤脚，她会陪你一起去探望。但是主动关心闺蜜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通常时候她还是会主动关心你的家人更多一些。十，他会尊重你的时间。每一次约会，他会提前询问你什么时候有空，会在约会当天准时出现在相约的地点。这些都是尊重你的表现。如果他总是最后一刻才想到你，大概你也会觉得他不够重视吧。十一，他会和你聊结婚的事儿。不肯做承诺的男人都是因为不够爱。爱你的男人即便还没有对你求婚，但也会在日常生活中聊到结婚的事儿。比如这个摆饰挺可爱的，可以买了，以后放在床头柜，以后等我们结婚了再换新的吧。说明在他心里你已经成为他的妻子，他也在期待未来的婚姻。十二，他不会带你去声色场所。很多男人都喜欢去酒吧和 KTV 消遣，但这些地方太吵闹，实在不适合小两口培养感情。如果他经常带你去这些地方，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他到底目的何在。真正爱你的男人每次约会都会选择一些相对安静的地方，这样才能通过沟通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十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在意自己的形象。俗话说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放在男人身上也同样适用，尤其是初次见面的男人。如果一个男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可见他对你的重视程度也并不高。上述这些，如果你已经遇到这样的男人，那么恭喜你，因为你可能遇到了一个真心想与你发展的男人。如果不是，继续前进吧，人生苦短，别在所谓的 Mr. Wrong 身上浪费自己的时间。 为什么不说话？我总是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当一个人不确认另一个人对自己的感觉时，很容易陷入自作多情的怪圈。一旦揭晓答案，既尴尬又伤人。那种挫败感容易让一个人陷入自我怀疑当中。所以，如何确认对方的感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么在感情中，怎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爱你？大家又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小妙招？这便是今天要和您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刚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如果一个男人爱你，都会有哪些表现。是啊，爱情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更加孤独，这种孤独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因为恋爱让这份孤独感变得更加厚重。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孤单，但内心会觉得充实和愉悦。前提是我们要学会释放内心积压的负面情绪。我们只要活得有朝气，有前进的动力和方向，那么我们就不会畏惧情感及生活中的风雨。那么女人如果爱你，她也肯定会表现出来。一般来说，一个女人爱不爱你，就看她有没有以下表现。第一，看她有没有真正把你放在心上。一个女人爱不爱你，就看她有没有真正把你放在心上。如果一个女人把你真正放在心上，那么她对你无疑是真爱。所谓把你放在心上，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想到你，并且会时刻替你着想。比如他正在逛街，原本是想给自己买两件衣服，结果却给你买了好几件，自己却没怎么买。比如他有任何好吃的东西都会想到要留给你。比如他逢人就夸你为人正直诚恳。比如他一见到你不高兴，就会想方设法哄你开心。真正爱你的女人，不会轻易让你难过。她会把你所有的事情都默默记在心里，特别是当你生日或者你们特殊纪念日，她都会用心记住，并且提前为你精心准备礼物。这些细节都在表明她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第二，一个女人爱不爱你，就看她是不是愿意和你分享她的心事。如果一个女人愿意和你分享她内心的故事和情绪，那么说明她没把你当外人，她是真心想要和你在一起。无论她遇到了怎么样的事情，或者她内心掩藏了多少心事，她都会想要第一时间和你分享。真正爱你的女人，他不会让你在这段感情中流浪，更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孤独。因为他爱你，所以他愿意向你倾诉内心隐秘的情感，哪怕会遭到你的嘲笑或是打击，他也愿意对你敞开心扉。如果一个女人愿意毫无保留地对你倾诉她的心声，那么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要怀疑她对你的爱。第三，一个女人爱不爱你，就看她有没有想要和你共创未来的心。如果她想要和你一起共创美好未来，那么说明她其实是很爱你的。 如果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一起共创未来，那么说明或许你不是他的真命天子。真正爱你的女人，她不仅仅想要跟你共创未来，而且她还特别愿意和你同甘共苦。真正爱你的女人，她内心深处会对你充满关心，她会默默牵起你的手，和你一起为美好的明天不断努力拼搏。真正爱你的女人，她会想要和你一起共度余生，此生你就是她最大的精神依靠和支柱。真正爱你的女人，她不会无视你的爱与付出，她会珍惜你对她的好，并且会回报你更多的爱与温暖。第四，如果一个女人愿意包容你的一切，那么说明她对你是真爱。一个女人爱不爱你，就看她对你是不是足够包容。如果说她不能包容你的过去，对你的现在也无比苛刻和挑剔，那么说明她或许不够爱你，或者说她爱的不过是她想象出来的你。我们爱一个人，就要爱这个人的全部。如果一个女人只爱你的优点，不能包容你的缺点和不足，那么说明她对你的爱还不够纯粹。如果她因为你的缺点而对你产生偏见，或者她会想要把你改造成她喜欢的模样，那么说明她并不是真心爱你。真正爱你的女人，他会爱你最初的样子，人无完人，哪怕你有缺点和不足，他也依然深爱着你。他不会轻易逼迫你做任何你不想要做的事情，他就爱你原来的样子。他不希望你为了他做出巨大的改变或牺牲，而如果你自愿付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在云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